迎收听坚尼地道啊！今日咧系依个嘅4月20几号啊？ 我唔知啊， 唔紧要啦。喂，咁我系爆石啦，咁啊糖水我哋两个，大家好啊！ 大家好。 喂，今日月阳啊，我而家喺香港啊，咁所以咧即系要搵个地方安安静静去录个音都难啊，发觉。 点解喺香港而家？ 我而家喺香港啊，翻咗嚟两个礼拜啊。 系咪好和谐啊？ 好喎，喂，我喺沙田喎，喂，我上年咧喺沙田新城市廣場嚇，行嘅時候揾條路都行唔到喎，而家喂乾爽好多喎，好多位俾我行喎。 咁正 啊！係啊，睇嚟驅蝗行動有一定嘅成果喎。 氣氛好唔好啊？ 搭九廣鐵路，即係前九廣鐵路，我可以有位坐啊，大佬。喂，我住上水，我平時住上水喺羅湖，出啲人出車啊，連火車位都冇噶嘛，而家起碼有位坐下。 咁講咩啊你？ 喂，今日講下喂梁特首啦。依排我翻到香港，最多人講嘅就係兩件事。梁特首嘅第一件事咧，梁特首就係嘅行李特事特辦啦。OK， 第二件事咧就係依個嘅黃毓民依個掟杯事件咧，就喺度撚化689咧，咁成為依個嘅新聞焦點啦。 香港嗰啲傳媒點報啊？ 喂，我覺得我翻到香港就真係做翻個香港人啦，因為咧係冇聽網台不濟，咁就淨係做一個主流傳媒嘅奴隸啦。咁我見到咧，聽到翻嚟嗰啲咧，都係一啲比較對於無論係黃毓民又好，或者係都係啲比較對黃生有啲。即係有啲不利嘅，或者係有啲負面嘅編排啦，我只可以咁講，即係覺得黃毓民係嘥時間啊，或者係即係利用緊啲公帑啊，喺度即係浪費緊納稅人金錢啊，喺度盤問梁振英啦。咁當然我上網嘅平行時空啦，上網嘅時候就會聽到好多人好開心啊，因為689俾人玩啊成啊咁樣，但係另一邊廂有啲市民就話。即係喂，你掟杯，你做錯事，你係認錯啦。咪好似李柱銘咁講咯。 你啲親戚朋友點 睇？喂，啲親戚好搞笑喎！我發覺咧，依個黃楊達同埋黃毓民變咗依個嘅佛地魔喎。 咩叫佛地魔？ 你有冇睇 Harry Potter？ 冇啊。 Harry Potter 裏邊咧，第一集第二集嗰陣時咧，即係嗰個最大壞蛋嗰個最大。最大奸角咧係唔俾人，啲人唔好驚佢哋，好驚嗰依個人噶嘛，即係唔會講佢嘅名字出嚟噶嘛，就係咁樣，即係成日講話對 one who cannot be named 啊嗰個咧，我覺得黃楊達而家喺香港就係咁樣喎，黃楊達同黃毓民 ，OK， 因為我咧食緊飯嗰陣時咧，咁我突然間我即係食緊飯，我對面咧我個親戚就同我講，即係佢知道我係啲網友嚟噶嘛，咁佢就同我講，喂你啊唔好啊咁黐埋咁埋啊！邊個邊個啊？跟住我話邊個邊個啊？跟住佢話邊個邊個咯，唔講得出嚟㗎而家。佢話跟住我話點解唔講得出嚟啊？有邊個唔講得出嚟啊？咁樣咁佢話跟住佢做個口型同我講黃楊達啊咁樣話。我跟住我話點啊？點解講唔出嚟？你係一個人，一個普通人一個名嚟啫嘛咁樣。跟住好似咧係好罩忌、好避忌，驚住咧周圍啲人聽到啊咁樣，即係益咗佢啊咁樣，或者係即係。好似好特別一個 setter， 點樣覺得佢係一個搞事、一個壞蛋、一個破壞香港嘅人？我都唔知。 問人嚟㗎， 即係如果我親戚都認識佢嘅話，咁即係喂阿黃楊達真係非常出名啦！而家 當然係你唔錯，唔係咁話佢你安慰佢咯，其實我想親近阿中院門啫咁樣。 喂，個問題係咧，你喺公共傳媒裏邊咧，係睇得出咧，熱血公民咧係俾人標籤作為好似社團咁樣嘅，因為咧，譬如我喺搭火車咁樣咧，即係火車有啲新聞係咁繞住過啊嘛，咁我住上水，咁一日睇幾廿次咁樣啊嘛，咁咧，咁我要見到咧，即係尤其是因為新聞成日賣依個嘅黃毓民同埋689喺度喺個即係。法庭裏邊係咁喺度盤問啊，成啊咁樣，咁咧就成日會繞住嗰啲熱血公民咧圍住黃毓民咧，就保護佢入法院咁樣嘅。咁但係咧佢 present 到咧就好似即係黑社會講數咁樣，即係兩班人喺度對壘啊，喺度罵戰啊咁樣，有時話咩啊咩啊咩啊嗰啲街上面嗰啲咧，咁係搞到成個 present 出嚟係有一個比較壞嘅形象咯，即係同。上網上面我哋平時睇開嘅亦都有唔同咯。 誒，你啲親戚會唔會都係睇主流傳媒 嘅？係啦，梗係啦，所以我先講下係主流傳媒嘅一個 即係印象係，即係令到我其實間接地擔心咧，九月立法會選舉係咪真係咁容易入到屋咯？依樣嘢。 哦。 咁當然啦，即係不嬲都成，不嬲都係一個即係壞，即係俾超級傳媒打壓㗎啦。講真，即係黃毓民又好，葉公民又好，咁所以如果唔係點需要網台咧咁樣？係。係啊，就係、是、咁樣咯。依排即係我反而翻到香港之後，見到依啲嘢，唉，始終有啲憂慮咯。 係啊，好難搞㗎喎！啲即係如果嗰個人咧，佢真係好浪漫嘅，其實如果佢真係淨係睇主流傳媒，咁其實都冇啊。即係冇得受喎，真 係。不過問題係，你不得不承認，你香港係嘅，有年輕人啊，好多年輕人啊，係聽網台啊，成啊，咁你見到其實都好多黃毓民都好多年輕人嘅支持者啊，成依個係事實。咁但係另一邊雙，你選民有極大部分或者八成嘅人數係唔係咁睇主流傳，唔係咁睇網上傳媒噶嘛，係 focus 喺主流傳媒度睇明報啊嚇，睇蘋果日報啊。咁冇嘅喎，咁佢哋所接收嘅就係、是、喂依班係爛仔，或者依班係破壞社會法治嘅咁樣。咁就尤其是依一班人，佢會覺得喂啊喂啊熱血公民呢班係搞事嘅嚇、啊，初年初二嗰班咧係即係過咗火位嘅 ，OK。咁佢哋見到個成果啦，佢哋見到個成果係嗰、那個即係譬如話頭先講嘅一周一行即係令到自由行少咗啊，香港多翻啲位啊，即係租金跌翻啲啊，好啲啊咁樣之外咧。佢將個成果咧，佢唔係俾，唔係 credit 翻俾依班咁嘅熱血公民啊，或者唔係嗰班依班即係出邊初二暴徒喎，或者係啲驅黃嗰啲人喎，佢會係 credit 咗咧俾戴耀廷喎，即係佢覺得戴耀廷係扮冇事，係啊，佢真係覺得哇，戴耀廷真係依啲咧嗱，佢又為咗啲咩咧？有學有個教籍嚇，為咗佢犧牲，佢又唔講陳雲嘅喎，佢又講戴耀廷，即係對佢嚟，即係其實你見到係即係。絕大部分都是被人分圖嘅，係俾啲主流傳媒分圖，令到有咁嘅感覺咯。你離地咁睇啦，你離地咁睇，你依排留意到啲咩啊？ 我想問你，你翻香港嗰時有冇要靜坐啊？ 機場冇喎、啊，我之前都擔心會即係機場會有靜坐，搞到 delay 都冇喎、啊。 特首就扮嗰班嘢搞到 點啊？嗱，新聞其實講好多搞乜鬼點，其實都冇解決過成件事，只不過係啲人冇講啫嘛。而家啲人咪講緊掟杯事件咯，佢已經啲人冇講到即係特首特事特辦呢樣嘢啦。 已經坐完啦，靜坐完畢啦。 靜坐完畢咪成件事完咗咯，好似放咗個屁發泄咗，咁就冇曬變異咁咯。係啊，即係。舊屎仲喺度噶， 跟進升級嗰啲咩？ 呢種新聞已經冇再講到啦，或者即係嗱，我翻香港第一個禮拜咧，其實係好多電台啊，無論係電台啊、電視台啊，都係講緊依個咁嘅特首特事特辦呢件事咁，但係之後已經係即係翻一個禮拜之後翻翻嚟，我好似冇嗰件事咁，好似冇發生過呢件事。又講翻港獨啊，又講翻揾翻啲保安局長講港獨事啊，究竟係咪犯咗基本法啦、啊，或者係咪有刑事條例已經觸犯咗啊？咁呢排咪講翻呢啲咯，即係好似冇多件事咁樣咯。 咁我好離奇咁樣睇案，我又冇親身咁好似你咁親身咁翻講，我都唔知發生咩事喺度，都做乜嗰啲人喺度。咁你嗰、那個特首去機場，咁係 VIP 嚟噶嘛？咁而家係。即 係會 招呼佢㗎啦。 喂，佢係咪真係 VIP 先？ 喂， 講 唔係㗎。喂，咁你譬如你好多種類嘅機場，即係等佢有呢件咁嘅事發生，咁當然你所有啲職員都要盡量幫佢㗎啦，係嘛？你唔會當嗰個總理唔係 VIP 啩，係嘛？因為有啲商業機構你遇到譬如話你係做通訊嘅，或者 communication minister 嚟喎。咁你都要招呼佢噶啦，你梗係會盡量 行特別通道啊，成啊咁樣啊。 佢咯，咁加上你唔通你真係憂慮佢嗰個女去咩？有炸彈嘅環境就點樣嗰個行李點樣會危害到機場安全咧？我真係唔知喎。 喂你覺得你個即係言下之意，即係你覺得冇問題啦，係嘛？ 唔係嗱，我覺得佢係有啲戇居，譬如你。即係其實，如果你想人啊，如果澳洲發生，你嗰澳洲總理咁樣去做，跟住佢個職員係幫手啦，咁個職員一定會幫佢，100%肯定一定會幫佢， 嗱，咁如果佢之前戇居啦，戇鳩啊，咁樣咁跟住你咪嗰、那個當然如果嗰樣職員真係拒絕嘅話，我又覺得個特首就咪即係你澳洲嗰種咧，佢又冇戇居到去即係話 打電話去。 係啊，即係佢唔落行嘅樣，因為佢係一個政客嚟噶嘛。佢最多就係一個月後先打電話去炒咗嗰條友，一跟住嗰條，即係有啲人炒咗都唔知發生咩事咁樣嘅啫。 冇話佢人工高咯，可以明報，可以明報啊。 係啊，佢方面唔好啊，諸如此類啦，總之諸如此類，佢咁樣嘅咯，係嘛？咁你一係你譬如你唔中意有政客嘅，咁你反佢咯，反對佢咯，示威咯，你唔承認佢咯。咁好正常喎，咁但係你又唔係喎，咁你又承認佢，你又唔係反對佢，咁你咁佢真係入特首，真係入特權嘅喎。 喂，而家佢話明叫特首嘛，係咪先？佢就係特別啲㗎啦，係咪先？喂，同埋個問題就係咁樣，佢哋而家就係、是、我哋咁講啦，嗱對事唔對人咁樣啦，咁啲人真係對事咯。真係對件事咯，咁係咁針住件事，但係基本上你會知道依個唔係事嘅問題，依個係人嘅問題啊嘛，所以依樣嘢係要對人唔對事嘅，即係一你係要針對嗰個人，或者你係要去批判嗰個人，或者好似頭先咁講話，你要去反佢，或者你要去不斷咁去投訴佢依樣嘢，唔係就住件事係咁去針住件事咯，因為你針住件事係冇結果噶嘛？ 唔係咁，佢真係你嘅首長嚟噶嘛？ 係， 你真係有，你真係你老細嚟噶嘛？你都基本功，你真係你老細嚟噶嘛？你真係好人傻佢哋。 我覺得有兩樣嘢係比較即係要自己要大家知道嘅，就係、是、要有咁嘅皇帝咧，首先要有咁嘅官。即係其實啲官咧，佢基本上就想討好依個咁嘅特首，或者係要去先至去做啲咁嘅事。而特首亦都依個咁嘅 leader 都係有問題啦，本身咁所以先至會構成到依件事嘅出現嘅啫嘛。咁所以 好荒謬嘅。 係咁，你而家你要去揾人去孭個責任嘅時候，你不斷咁去係咁講件事，咁而家咪就係咁咯，就由政助完咯，咁啲人講曬哦講曬佢哋大家嘅態度咯，咁咪完咗咯，咁好似冇嗰件事咁樣咯，咁咪事件咪過去咯，咪好似一直好似以前咁樣由5000萬嘅呢個賄款問題開始，到而家都係講咗就好似冇嗰件事咁樣，或者講咗就當哦解決咗啦咁樣，但係基本上成件事冇解決到。 我都話唔大嘅啦，我你。嗰、那個人5000萬貪污你唔理，嗰、那個政府勾結黑社會，政府勾結黑社會喎，佢仲點成為自發者咧？我真係明白啦，你唔理，跟住嗰個一幫個女又攞住行李入去， 你去理依樣嘢， 好緊張喎，好大件事喎，特權喎呢個，真係我真係我覺得太離地，我覺得我真係冇辦法。 係嘛？ 我真係要翻香港生活一排先有理解到呢種心態。 同埋你要真係去翻到香港，你會先至會覺得哦係啊，依一個禮拜最 hit 嘅咪講依樣嘢，咁講完咪講完咯，講完咪第二件事咯。即係依件事已經再講出嚟冇意思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冇得再 follow up 啊，成啊咁樣都冇對成件事冇幫助，咁所以即係講繼續講依樣嘢冇意思。 係咯，咁跟住咧就係、是、話想同大家講咩咧？就係因為呢件事咧勾起咗好多即係網上邊啦，有啲網友啦，又 post 翻個譚詠麟啦，以前嗰三個女嗰啲。 三個女啊嘛，臨走之前喺度喊嗰啲啊嘛，係嘛？ 係。 咩？即係歸因啊？覺得佢哋三個好啲咁樣。 即係有比較咁樣咯，好似即係當年佢哋用咗我記得有個網友咧買咗條嗰個 Facebook page， 仲用咗個羅生門嗰個歌詞添。咩不用常遺憾嘛，佢就播個歌詞啊，係咁樣其實唔止彭永康啦，又 post 埋日本嘅王菲啦，出嚟啦，跟住又同香港嘅第一家庭，即係我哋689嘅一家人同埋佢兩個女仔嘅對比咁樣。咁其實我想問下你，其實你覺得？即係而家唔係好多建國嘅主張嘅，咁主要分咗三。而家冇咗建國嘅主張嘅，咁主要有三個路線啦。一個就係陳雲講嘅即係用華夏 文化去建造，一個係，一個另一個咧就係公民社會普世價值，即係嗰個叫香港民族啊，大概係咁咯。但係我要理翻先講咧，即係太詳細嗰啲論述我哋冇睇過，即係但係我知道佢係用一個公民價值、普世係公民同埋普世價值去建造。咁另一個就係、是、歸英啦。 係。 我想問阿謝偉，即係你一個。即係翻落呢樣嘢嗰度睇，你一個第一家庭嘅時候，你會覺得想像一個香港，你而家香港最好啦，你可以講嘅。第一家庭，你覺得香港嘅第一家庭應該係咩？譬如嗰個特首嗰個女，應該係你俾啲咩嘅教育佢咧？ 喂，我 同你呢個呢個陳定康嗰三個， 其實我諗我最 落熟佢咧。 我自己即係比較懂性嘅時候，就係、是、彭定康即係、就是、做依個嘅港督嘅時候啦。咁嗰陣時其實即係我完全明白點解佢會用依兩個家庭去 compare 嘅。你話我即係你獨立建國依樣嘢，即係或者係文化建國依樣嘢，我唔熟啦。或者係如果我要去一個烏托邦，或者覺得香港應該係點樣嘅時候，最容易對我有共鳴嘅就係去翻以前嘅時候咯。which 其實就係、是、譬如話你如果去 categorize 依樣嘢叫歸英嘅話，咁我覺得依樣嘢係我會覺得。譬如話彭定康呢個家庭，好 presentable 嘅嚇，呢三個女亭亭玉立嘅，個個都好似公主咁樣嘅，即係斯斯文斯斯斯斯文文嘅親民嘅嚇，食蛋即係成家人去食蛋撻嘅，飲涼茶嘅咁樣，咁即係係高即係有啲高尚嘅感覺，而唔覺得人哋即係你覺得係可能佢西人啊，你咁講啦嚇，咁但係。我覺得係應該係咁樣咯，即係好似之前英女王秀臣，咁即係佢又 present 啲相出嚟，喂，你見到係喂有高貴大方，或者係依咁樣先至係一個國家元首，或者係一個元首嘅家庭應該要即係做出嚟嘅形象啊嘛。咁你去對落翻你而家去跌翻落地獄嘅時候，你見到而家歷史成香港依個家庭，香港依個特首家庭啊。咁你就會覺得依個咪一嚿垃圾咯。 但 係 呢個特首家庭有咩問題先？第一嗱，梁齊欣，你話都冇乜嘢啦。你話仲又唔係特別醜樣啦，係咪先？又唔係啲英文。跟住你睇嗰啲 post 中文英文都好啊，我覺得。咁你跟個細女佢又去史丹福大學嗰度留學喎。 是外國留學 是外國留學，美國留學，美國一流大學。你爸爸又事業有成，又揾到錢，跟住香港模範嚟喎呢啲咁 樣。我諗係你都 compare 翻之前嗰兩個特首嘅家庭嘅，即係可能之前曾蔭權嗰、那個。始終都是那陣時又冇依種醜態出現，即係當然啦，你話曾蔭權話貪爭啊，之前佢有好多好多交際啊，剩啊都用多咗錢啊，剩啊咁樣。咁但係佢喺家庭嘅範疇裏面，佢冇咁多嘢，或者佢起碼佢老婆唔係龍蝦咁咯。依個係一個最大劣點嚟嘅。你話梁振英個家庭其實係佢成日話啊齊心啊嘛，嗰陣時我最記得佢嗰陣時CY 做特首，即係做選舉，即係個口號係齊心咁樣。咁而依個好簡單，有啲人覺得你首先要即係自己家庭你搞掂得到，你先至香港，你即係起碼你咁先至可以話到俾人聽，你可以管住到香港。哇！你連一個屋企裏邊嗰三個人你都講。即係搞唔掂嘅 ，OK？ 咁你點樣可以去搞呢個香港咧？咁樣咁係好正常嘅。即係你話係嘅，係 presentable 嘅嚇嚇啲外啲女喺外國讀書嚇，亦都識得交際應酬嚇，中英皆通咁樣。咁但係又如何咧？你香港試過難，但係揾個中上家庭嘅，佢啲人全部都咁噶啦，係咪？但係你而家唔係喎，你而家係你老婆，即係佢好明顯啦，最大把筆係佢老婆啦 ，OK？ 咁如果佢係啊，翻唔到轉頭啦！即係如果你即係我唔係好明嘅，除咗政治婚姻之外，都諗唔到有啲乜嘢即係真愛可以令到佢可以即係繼續同佢老婆一齊啦。咁但係咁 嚇 唔知啊，咁我諗唔到咩其他原因啊。但係真係你去講翻，如果依個香港代表依個香港嘅第一家庭係咁嘅時候咧，咁香港人都非常之悲哀咯。而你又反唔到佢嘅時候，即係同我講你話唔好對我哋要對事唔好對人，咁係永遠都你係對你永遠都解決唔到個問題喎，因為你永遠都係對付緊嗰件事，而啲事又不斷咁發生，因為嗰個本身個人有問題啊嘛。 两样嘢相连 嘅。系啊系啊。 其实谭咏麟个三个女都唔系贵族啊嘛。 系。 后生可能知啦，但系即系后生你可能知啦。其实谭咏麟佢同以前嘅港督唔同嘅地方就系，以前嘅港督咧就系谭咏麟以前嘅港督全部都系外英国大英帝国外事系统嘅公务员。 哦 ，OK。 咁但系谭咏麟就系一个政客。即係如果你澳洲講，即係佢係 bishop 嘅，即係好似我哋 bishop 嘅或者係咩咁相同，或者係係一啲政客嚟嘅。咁所以其實而家啲講彭定康嗰三個都只不過係一個 普通家庭嘅一個， 係啊，一個中產階級嘅子女，即係中產階級家庭嘅子女啦，佢嘅生活。咁但係我明白，即係因為他哋個中產階級日子較長啦，咁佢哋有，即係佢哋仲有淑女啲人嘅， 係 邊個得咗淑女啲人嘅？香港多長就一個 香港得港女啊嘛， 香港已經絕咗種啦，淑女 係 咁冇嘅，即係一個淑女人嚟，咁佢都比較年長啦，而家年紀小姐，咁都係冇咁啊！但係呢個後話。咁但係我就想問就話，你如果香港有一個即係做得你節目，你香港有個第一家庭，咁你啲咩教育個女，令佢變成一個淑女咧？因為好大壓力啊，定係你揾佢做一個？ 我唔知點解咧，我個直覺話俾我聽，我個第一家庭嘅細路哥嘅諗法係，哇！佢係要受西方教育嘅，即係佢係要受其實直情就係、是。我想要的就是港督彭定康那三個女兒嘛。是啊，真是 我明白這個很直覺的這個慾望但是你不可以這樣，因為你不可以做到這個 慾望，就是因為這個不現實是吧，本身這個不是一個政治現實，不是這樣， 唔單止政治現實，真係係你真係你嗰個意識咁樣，你係一個華人嚟噶嘛？ 係。 咁你做咗啲咩？譬如彭安個女，佢嘅志願係做一個演員，事實係咁咯。佢個女想做一個 actress 嘛？咁呢個演員喺英國係一個高等職業嚟嘛？ 係。 但係你啲華人社會已經唔係一樣嘢，咁你點解？ 強求，因為本身文化是係唔同嘅，係兩個體系嚟嘅。 當然你可以話係因為我哋香港，我哋有呢個英國背景，你可以放個洋文化熟悉，精通一個西洋文化，但你始終都係要係一個即係你唔可以係一個英國熟女咁啊。 即係你唔可以強迫一個華人變咗一個英國熟女咯。 係啊，你唔可以強迫佢，你呢樣嘢唔會發生，同埋你係代表唔到，即係你唔可以改變嗰啲信號啊！你講啱，即係唔可以強迫呢樣嘢發生嘅，明白？咁如果你講普世價值，咁可唔可以俾普世價值、普世價值嘅教育啊？呢、這個屬女咧，咁個女咧變成一個屬女咧，你普世公民價值，普世公民價值禮儀，教呢個第一家庭嘅女，等佢做呢、這個。普世公民價值 屬女，其實你咁講普世公民價值，咪即係西方價值，係咪？At the end of the day， 咪就係西方價值啫嘛。 問題就係咁，但係係唔係咧？但係你 你英式服務你好清楚係乜嘢？因為你有國家，你有歷史，你有文化，你有遺產嘛。咁但係你普世價值服務係點樣嘅咧？係一個係咪比迪士尼卡通好睇咧？定點樣咧？你睇冇呢樣嘢喎，即係呢個係更加虛無縹緲嘅意思，你冇呢樣嘢，因為你都係講，其實你講嚟講都係美國啫嘛。我冇佢價值，咁你美國嘅服務咁。咁一來佢哋有翻另外一傳統啦，咁佢立夠二百年，跟住佢之前再有二百年啦，係咪？再有二百年嘅文明，咁其實佢都有幾百年嘅歷史啦。咁同埋佢學處又或者其實佢嘅文化價值，同埋即係佢都係歐洲嘅文化價值啊。咁主要嚟講就係英國嘅文化價值啦。咁你咁好啦，咁你好神實咁。英國嘅服務又做唔到全身，你只可以係做一個華人嘅代表啫嘛。 係。 因為有一個可能華人嘅中產階級嘅市場，但係即係我哋文化，我哋點講咧？我嗰、那個即係其實即係發展嘅歷史冇咁長，即係你清朝到而家可能一百年嘅社會嚟嘅，咁但係。我哋即係而家譬如你好多時都會講翻民國女子啊，咁嗰陣時咁睇，即係呢個投射就話嗰陣時女子係幾咁美好啊。 係。 即係你可以好精通個西洋文化，但係其實你到最終你咪係要做翻一個華人淑女嘛。 我諗一個近啲嘅，代表會唔會係譬如話台灣咧？即係譬如話你以前即係蔣介石，佢老婆即係講到好耐啦，即係嗰一隻做，我要嗰一隻做夫人嘅，我要做嗰一隻 style 做第一夫人嘅 ，OK？ 或者係譬如話而家蔡英文嘅依個 style 嘅 ，OK？ 做依個嘅女士，即係如果就咁 focus 喺女士身上啦，即係要有咁嘅 present 到咁樣咧，先至我覺得先至係可以叫做最 ideal 嘅第一夫人家庭，或者都係第一元首嘅家庭咁咯。 你 諗下 咩都起咯， 係啊，咁先至叫做話，即係話哦，依個係代表到依個國家或者代表到香港嘅咁樣咯。喂，你真係而家揾三條港女嚟做代表香港喎，而家係。係啊，即係你嗱，我唔需要你好似選港姐咁樣樣嚇，即係咁樣選代表香港。喂，你即係但係即係起碼好似做到國際親善大使嗰一個 type 啦，咁先至叫做。即係稱職咯，可以話係。而家你唔係喎，你而家係損毀緊香港形象喎，不斷地。係咪先？即係你家庭嗱先嗱個 to be honest 嘅，我覺得 CY 咧喺依個嘅公關層面上面咧，我覺得佢冇乜嘢係損毀緊香港形象嘅。OK， 因為佢自己本身做嘢都做得唔多。但係佢嘅家人就唔係咯，佢家人唔係幫緊香港，佢家人係其實累緊佢咯，係基本上係梁振英嘅可能最後一根稻草咯，駱駝背上嘅。哦，好啦，咁今日到依度啦，都好難啦，依個越洋嘅即 係。 堅尼地道啊！嚇，咁我哋不如下次再翻，等我翻嚟再同大家傾下啦。OK， 拜拜。 拜拜。